不过，我希望这部如今已更新和修订了的希特勒的传记，能够比其他希特勒传记的竞争作品流传得更久，并且希望越来越多未来的作者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查阅我的这部作品作为参考资料，因为我的这部作品中包含了其他著作所没有的资料。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我发现这本书使学术史学界从上到下出现了严重分裂，尤其是在围绕犹太人大屠杀的争议问题上。仅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西澳大学的学生就告诉我，在那里引用希特勒的战争会受到处罚，而在卧龙岗大学和堪培拉的大学，如果不引用这本书，学生反而会受到处分。这部传记一度是从英国桑德赫斯特到美国纽约西点军校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等军事学院军官的必读书目，直到特殊利益团体向这些学府的教官施加压力为止。在其问世之初，这本书获得了铁幕后苏联专家和西方极右翼圈内人士保留性的谨慎称赞，并非所有人都对此作品感到满意。作为这部作品的作者，我的住宅曾被暴徒闯入并破坏，我的家人遭到恐吓，我的名誉被抹黑，我的印刷书商遭到燃烧弹袭击，而我本人则被那个小小的所谓民主的国家奥地利逮捕并驱逐出境，他们的法院裁定这一行为是非法的，相关的部长级肇事责任人也因此受到了惩罚。在随后几年里，在一些心怀不满的学者和有影响力人士的要求下，我于1992年被加拿大驱逐出境，并于1993年被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南非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所谓的文明国家拒绝入境。在未经我的许可的情况下，一些国际联盟团体向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管理人员发送信件，恳求将这本书从他们图书馆的书架上撤下。这些央求撤下我的这部作品的信件副本不时被人们拿来给我看。1988年，一位《时代》杂志的记者在纽约与我共进晚餐时评论道，来见你之前，我查阅了有关你的简报档案。在希特勒的战争之前，你几乎无可挑剔是媒体的宠，但在那之后，对于我修订希特勒的新形象的行为，我不会为此道歉。我尽力给予希特勒那种在英国法庭上本应得到的审判，在那种法庭上适用正常的政务规则，同时也允许运用一定程度的洞察判断力。有人持怀疑态度，质疑大量依赖不可避免的带有倾向性的私人资料作为研究方法，是否真的比依赖于更传统的信息来源更有效。我的回答是，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否认私人资料的价值。正如《华盛顿邮报》在1977年对第一版的评论中指出的，英国历史学家一直比德国或美国作家们对希特勒评价更为客观。在完成手稿后，我得出的结论甚至令我自己都大吃一惊。希特勒远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全能的元首，他对下属的操控的能力每一年都在削弱。三个事件，1934年6月30日恩斯特雷姆事件的后续，一个月后的多尔夫斯刺杀事件，以及1938年11月的反犹暴行，显示了希特勒的权力如何被那些他或多或少感到亏欠的人先发制人抢夺去了。尽管我所描绘的希特勒在战前的核心目标和纲领性野心始终如一，他的手段和策略却显得过于的机会主义了。希特勒坚信必须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他在1938年对随从们讲道，命运女神只有那么一刻从你身边飘过，如果你那时不抓住她的衣襟，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他在1938年1月利用那次双重丑闻，将过于保守的陆军总司令弗里奇赶下台，并自封为最高统帅的手段，就是一个抓住幸运女神裙角的很好例子。他的地缘政治野心始终如一，他根本没有针对英国或其整个帝国领地的野心，所有缴获的档案都非常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他的的确确建造了不适合对英国群岛进行持久战的空军和海军，而一些微妙的迹象，比如他指示弗里茨托特第21页在德国西部边界修建巨大纪念碑，表明对希特勒来说这些边界具有持久性，他并不想向德国西部扩张。同样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他计划向东侵略，包括他1933年2月的秘密演讲第25页、1936年8月的备忘录第40-41页，以及1937年6月关于将疲劳扩建为波罗的海海军基地的指示 第五十页，以及他在1938年5月对墨索里尼的发言第88页。他说，德国将沿着古条顿线路向东方扩张。直到当月晚些时候，第92页，希特勒才最终认命，意识到英国和法国很可能不会袖手旁观。在战争前的最后几年，希特勒高度依赖心理战技术。这一原则并不新鲜，拿破仑曾这样定义它：战争中军队的声誉就是一切，相当于现实军力。我通过利用宣传部和各类编辑机构的档案，试图说明纳粹在这些冷战技术上有多么先进。与此主题相关的是，我强调了希特勒的对外情报来源。纳粹的窃听与密码破解机构研究局 Forskansamt 在1945年销毁了他们所有档案，成为了希特勒许多成功案例的关键因素。该机构对驻柏林的外国外交官实施了窃听，更重要的是，他每小时向希特勒提供从陷入困境的布拉格与伦敦及巴黎的捷克外交官之间的令人惊讶且不谨慎的电话谈话的逐字记录，第118-126页。从慕尼黑事件直到与英国开战，希特勒几乎可以每小时跟踪敌人对每一次纳粹战略行动的反应。他正确地推断出，到1939年8月22日，尽管西方列强可能会正式宣战，但最初的时候实际上是不会真正与德国交战的。战争期间，希特勒表现为一位强而有力且坚韧不拔的军事指挥官，许多伟大的胜利来自于他的奇思妙想，例如1940年5月的法国战役和1942年5月的哈尔科夫战役。甚至朱可夫元帅后来私下承认，希特勒在1941年夏季的战略而非总参谋部对莫斯科的正面进攻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与此同时，希特勒却同样成为一位懈怠且优柔寡断的政治领导人，把国家事务陷入停滞不前。尽管他个性中经常表现的残酷且缺乏同情心，但在最关键的地方，他却缺乏必要的决断与无情。直到1940年8月底，丘吉尔先生迫使他做出决定之前，他一直拒绝轰炸伦敦这个城市。他不愿让德国优等民族经受全面动员的考验，直到为时已晚才改变初衷，以至于弹药工厂急需人手时，闲置的德国家庭主妇仍雇佣了50万名家仆来打扫房屋和擦拭家具。希特勒在军事上的犹豫有时也会暴露无遗，例如在1940年的纳尔维克战役等危机时刻，他曾显得惊慌而摇摆不定。他对德国境内的敌人采取了长期无效的措施，而且似乎无法有效应对他的最高指挥部内部产生的强大的反对力量。事实上，他忍受自己无能的部长和将军的时间远比盟军领导人忍受自己无能的手下将军们的时间要长得多。他未能将党内和国防军之间的敌对派系团结起来以完成他们共同的事业，也证明了自己无法遏制陆军军部 OKH 和国防军最高指挥部 OKW 之间长期的内耗。我认为我在本书中已经表明，希特勒越是把自己严密地封闭在偏远军事总部周围的铁丝网和雷区之后，他的德国就越变成一个名义上的元首国家，却没有真正的元首。国内政策则由各个领域中最具权势的人分别掌控，在经济领域是赫尔曼·戈林，他是强大的四年计划经济机构的负责人，在行政体系中则是帝国总理府主任汉斯·拉莫斯，在党务方面是纳粹党魁马丁·鲍曼，而在内政与安全事务上则是内政部长臭名昭著的党卫队全国总指挥海因里希·希姆莱。希特勒始终是一个问题，一个谜，甚至对他最亲近的顾问而言也是如此。他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1945年纽伦堡的监狱牢房中写道，我是在1933年开始较为深入地接触阿道夫·希特勒的。然而如果今天有人问我是否真正了解他，他作为一名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那么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他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说到底几乎一无所知。事实是，尽管我与他一同经历了如此多的事情，但在与他共事的那些年里，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其他方面，我从未比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一天更进一步了解他多分毫。希特勒性格的极端复杂性，从他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的残酷与他激进多愁善感的情绪，

那些幸存的人有时是因为他们曾被撤职，从而避免了战场上的危险，设法把最终的失败责任转嫁出去。在纽伦堡检察官罗伯特 H. 杰克逊法官的档案中，我发现一份关于前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将采取何种策略的警示性记录。我只是想提醒您注意 Stick 截获的哈尔德与其他将军的谈话记录，他对哪些信息应被压制或歪曲表达得非常明白，尤其对暗示德国总参谋部参与任何事务，尤其是战争计划的言论非常敏感。幸运的是，这种良知与记忆之间令人尴尬的心态平衡多次被 XD 联合服务详细审讯中心的隐藏麦克风记录下来，为后世留下了证据。例如，骑兵将军罗斯基尔西后来于1945年3月6日在比特堡被俘，三天后被偷听到他描述自己曾在俄罗斯维杰布斯克附近的一个小镇亲手处决犹太人，以及他如何被警告不要干扰未来对明斯克附近的集体墓地采取的行动，因为这些墓地即将被挖出焚烧以销毁所有痕迹。我已经决定，他对狱友说，我会歪曲自己说的每一句话，把指挥军官团们粉饰得一尘不染，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当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和傲慢自大的莱奥·盖尔冯·施维彭堡将军被美军俘虏，并被要求撰写他们自己的战争历史时，元帅威廉·礼部警告他们，当你回答涉及作战目标、原因和作战进展的问题时，必须仔细斟酌，以看清哪些内容可能会危害我们祖国的利益。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人对作战进程掌握得相当准确，他们甚至知道我们方面动用了哪些部队。然而，他们对我们的作战目的并不是很熟悉。在这一点上，最好谨慎行事，以免我们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我不知道你与希特勒的关系如何，但我了解他的军事能力。当有人就此事询问你时，你必须仔细斟酌你的回答，以确保不说出任何可能让祖国难堪的话。盖尔冯施维彭堡，心理学家所认知的各种精神病症状都无法与元首所遭受的病症的折磨相提并论。虽然他是一个被奴仆包围的疯子，我认为我们在声明中却不必把措辞说得那么激烈。然而，希特勒是个疯子这一事实仍然必须提及，以便为少数人开脱责任。经过反复痛苦思索，哪些德国将军，如果有的话，主张在1939年发动战争后，礼部建议。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当坦率地承认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盖尔，任何客观的观察者都会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确实提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在某些方面甚至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礼部，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大成就。国家社会主义的种种过度行为，从根本上和最终分析来看，都归因于元首的个人性格。古德里安，基本原则是好的。礼部，确实如此。因此，在撰写这本传记时，我在选择资料来源方面采用了严格的标准。我不仅使用了军事记录和档案，还深入研究了他最亲近的个人幕僚在当时所写的文字材料，从这些幕僚写给妻子和朋友的日记与私人信件中寻找接近真实的线索。对于我所引用的少数自传性著作，我更倾向于依赖其原始手稿而非印刷文本，因为在战后初期，那些忧心忡忡的出版社，尤其是德国的特许出版社，曾对这些作品做出大幅度的修改，例如对希特勒贴身侍从卡尔·威廉·克劳泽的回忆录所做的改动。因此，我依赖的是希姆莱情报主管瓦尔特·谢伦贝格的原始手稿回忆录，而不是后来由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出版的被删改并由他人代笔的版本。我甚至要进一步警告人们，不要再依赖几部迄今被视为研究希特勒的标准文献，尤其是康拉德·海登、国防军情报局 OSS 的双重间谍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埃里希·科尔特以及被希特勒解职的副官弗里茨·维德曼的著作。后者在一封1940年写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不知羞耻地解释道，即便夹杂进去夸张甚至虚假之处也无关紧要。卡尔·雅各布·布克哈特教授在其回忆录《我的淡泽使命 1937-1939》中引用的日记根本无法与希特勒的实际行踪相吻合，而赫尔曼·劳施宁的与希特勒的谈话，苏黎世1940年 自被邪恶的宣传家埃默里·里夫斯·伊姆·雷雷维斯出版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对希特勒政策的分析，同时还伴随着大量其他虚构故事。劳什宁这位前纳粹但泽政客只在少数几次正式场合见过希特勒。该书甚至在1973年仍于维也纳再版，尽管就连一向并不苛刻的西德历史学家埃伯哈德·耶克尔教授，他曾在一本严肃的希特勒手稿集中草率地收录了78份伪造文件，并随后将这种有毒的注入轻描淡写的说成只占全文不到 5%。 也在历史在科学与教学中1977年第11期的一篇学术文章中强调，劳什宁的这本书完全不具备任何可信性。里夫斯同时还是另一部关于纳粹早期历史的著名资料，弗里茨·蒂森的所谓回忆录《我资助了希特勒》，伦敦1943年的出版人。亨利·阿什比在《当代史季刊》1971年第三期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不幸的蒂森甚至从未见过全书19章中的8章，而其余部分还是用法语起草的。这类伪造著作的名单不胜枚举，署名不详，题为《希特勒私生活》，杜塞尔多夫1949年的已故克里斯塔·施罗德回忆录，实际上是由法国军官阿尔贝·佐勒、美国第七集团军的联络官执笔的。所谓马丁·鲍曼记录的《希特勒最后地堡谈话笔记》1961年由休特雷弗·罗珀教授作序，以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出版，并且令人遗憾的又由阿尔布雷希特·克瑙斯出版社以德文版《希特勒的政治遗嘱：鲍曼口述记录》汉堡1981年发行，在我看来完全是伪造的，一份部分打字、部分手写的原始文本副本就在我手中，其虚假性毋庸置疑。然而历史学家却顽固不化，只要某个资料看起来像是一手史料，他们就会加以引用，不管其虚假的来源已经被多么有力的揭穿。阿尔贝特·施佩尔的回忆录《第三帝国内幕》在1969年由西柏林的普罗皮莱恩出版社出版后，为他带来了巨额个人财富。这本书因他对希特勒的彻底否认而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然而一些评论者感到困惑的是，美版与德文原版回忆录以及英版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我从当事人口中得知了真相，1966年施佩尔从施潘到监狱获释后，我是最早采访他的作家之一。这位前帝国部长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大声朗读他尚未定稿的回忆录草稿给我听，而后来出版的那本书却大不相同。他解释说，那本书是由乌尔施泰因出版社的内部编辑安内特·恩格尔、原姓埃迪安、总编辑沃尔夫·约布斯特·齐德勒以及法兰克福汇报著名编辑历史学家约阿西姆·费斯特共同撰写的。埃迪安女士证实了这一点。1979年10月，在法兰克福一次出版界的晚宴上，我私下质问施佩尔为何不出版他原始的回忆录，他带着几分惆怅的回答说，他也希望能这样做，那是不可能的。那份手稿完全不符合当下的环境，就连各章的标题都会引发麻烦。后来，一位勇敢的柏林作家马蒂亚斯·施密特出版了一本书，揭穿了关于施佩尔的神话以及那部回忆录。然而我这个写作行业里那些懒惰的绅士们书架上摆着的仍然是那本虚假的回忆录，而不是施密特揭发骗子的著作，这恰恰印证了本篇引言开头所说的话。这正是施佩尔对历史诚实态度的一种典型表现。他在施潘道监狱期间出资将其办公室机构在战争时期的全部日记重新誊打，并删去了其中较为不愿让其他人知晓的段落，然后将这些伪造的文件捐赠给了科布伦茨的德国联邦档案馆。我将英国内阁办公厅档案馆所藏的1943年原始卷宗与德国联邦档案馆的版本加以对比，这一点便一清二楚。马蒂亚斯·施密特也同样揭露了这一伪造行为。事实上，经仔细查验后被证明是伪造或被篡改的这类日记数量之多令我震惊，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对希特勒不利的。第一人克劳斯·本清提交了所谓战后德国情报局 BND 的文件以及由卡纳里斯签名的原始文件作为佐证。第二人是德国高等法院法官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他宣称自己那套日记是最近由西班牙元首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归还给西德政府的。 伦敦赫纳考克斯有限公司实验室应我之请，对第一人提供的一份卡纳里斯文件的纸张和墨水进行了司法鉴定，结果证明其为伪造品。而我在马德里对弗朗哥的办公室主任，其妻子的哥哥是唐菲利佩·波洛巴尔德斯的访谈，则彻底否定了那位德国法官同样站不住脚的说法。同样，由电影演员路易斯·特伦克出版的埃娃·布劳恩日记大部分是伪造的，取材自数十年前伊尔玛拉里师瓦勒西伯爵夫人的回忆录。这一伪造行为于1948年10月被慕尼黑法院确认。埃娃·布劳恩的真实日记以及他与希特勒大量亲密的书信于1945年夏天被驻斯图加特巴克南的美国军情调查团 CIC 上校罗伯特 A 古铁雷斯的团队获取。经过乌尔苏拉格勒夫人代表 CIC 调查团队这些文件进行了短暂筛选后，这些文件从此再为露面。我曾两次在新墨西哥拜访古铁雷斯，他随后将埃娃布劳恩的婚纱和银质餐具，他承认曾据为己有，交给我的研究同事威利克尔特，但对于那些失踪的文件和日记，他丝毫没有要交给我们的意思。希姆莱和里宾特洛夫在柏林的按摩师费利克斯·科尔斯滕所写的那些经常被引用的日记同样是虚构的，例如在第 XXII 章中描述的希特勒26页的医疗档案，与我在1983年找到并出版的希特勒私人医生西奥·莫雷尔的真实日记相比，就可见其虚假。科尔斯滕的真实日记曾被休特雷弗罗伯教授在瑞典见到，但从未出版，可能是因为其中包含的政治炸药涉及瑞典精英，包括出版商阿尔伯特·伯尼耶。据称他曾向希姆莱提供瑞典所有犹太人的地址，以换取在纳粹入侵时的某些让步。同样，鲁道夫·塞姆勒在《戈培尔·希特勒身边的人》伦敦1947年中出版的那些日记也都是假的，1月12日1945年的条目就可以证明。条目中写希特勒在柏林作为戈培尔的客人，而实际上元首当时仍在德国西部的总指挥部指挥阿登战役。在广泛引用的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的日记中有太多明显的时代错误，例如1940年12月12日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所谓对隆美尔的抱怨，实际上发生在隆美尔被任命前往意大利北非战区整整两个月前。事实上，齐亚诺在1943年2月被免职后几个月，亲自对日记进行了重写和润色，这使得日记可读性增强，但对历史研究则毫无用处。里宾特洛甫在其狱中回忆录中就曾警告过这一伪造行为，他声称自己在1943年9月见过齐亚诺的真实日记。纳粹口译员欧根多尔曼在回忆录中描述，实际上一位英国军官在战俘营里向他承认这个欺诈行为。关于此事的 OSS 档案存放在普林斯顿大学穆德图书馆的艾伦 W 杜勒斯文件中，遗憾的是文件迄今为止仍未对外开放，但即便是对手写原稿最肤浅审阅，也能多多少少看出齐亚诺或他人篡改和添加材料的程度。然而声誉极高的历史学家们仍然毫无疑问地引用了这些资料，就像引用齐亚诺所谓的里斯本文件一样，尽管后者同样带有后期篡改编辑的明显痕迹。这些文件虽然名义上是1936至1426年产生的，但实际上全都用同一台打字机重新打过，有些日记只是经过相对无伤大雅的修改，例如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的真实日记速记往往与他出版的最后一个月曼海姆1949年版本毫无相似之处。直到1943年赫尔穆特格赖纳一直负责官方最高指挥部 OKW 作战参谋部的战争日记，他在1945年被美方要求将1942年8月至1943年3月丢失卷宗的原始笔记重新誊录时，顺便删除了对同为战俘的将军如阿道夫或伊辛格不利的内容，或对希特勒过于有利的内容。毫无疑问，为了讨好美方，他还添加了大量段落，对希特勒的战争指挥进行了尖锐批评，而这些在他原始手写笔记中并不存在。这种在战后抨击希特勒的潮流，在已故将军格哈德·恩格尔的日记中也十分明显。恩格尔曾于1938年3月至1943年10月担任希特勒的陆军副官。仅从史学证据来看，例如 将其与1940年帝国部长弗里茨·托特的私人日记或鲁道夫·施蒙特将军夫人的日记，或将其与斯大林格勒战时曼施坦因元帅统帅的顿河集团军记录做对比，可以判断，不论这些日记名义上如何，他们都不是当时原始的日记。纸张年代的检测也证实了这一点。遗憾的是，慕尼黑著名的当代史研究所 Institute for Psychiatric 仍将他们汇编出版为一卷《希特勒的陆军副官 1938-1943 斯图加特1974年在短短的导言中对这些日记的矛盾之处只做了非常轻微的提示。除了休特雷弗·罗珀现为达克尔勋爵这一出色的例外，他的著作《希特勒的最后日子》完全基于当时的档案记录，因此即便在今天也几乎无可指摘，每一位接踵而来的传记作者都重复或接受了前人虚构的谎言，或者充其量只查阅最容易获得的参考资料。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一波经不起考证、重复且缺乏新意的希特勒传记书籍潮水般涌入书店。最广为宣传的是德国电视名人兼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所写的希特勒的传记，但他后来对一位提问者承认，他甚至都未曾参观位于华盛顿的宏伟的美国国家档案馆，那里收藏了迄今为止欧洲近代历史档案数量最多的资料。在文风上，费斯特的德语写作非常棒，但老套的虚构的谎言被重新搬出来，经过修饰后闪耀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权威的光芒。同一家柏林出版社不久之后也出版了我的希特勒传记，书名是《希特勒与他的元帅们》，但他们的主编希德勒认为我提出的许多论点令人不快甚至危险，在未告知我情况下对这些论点进行了删改甚至彻底颠倒。在他们印行的版本中，希特勒并不是在1941年11月30日告诉希姆莱不要消灭 liquidate 一批来自柏林的犹太人，而是被改成他只是告诉希姆莱不要在与灭绝计划有关的事务中公开使用消灭这个词，这就等于篡改了历史。正因为如此以及类似原因，我在该书德国出版仅两天后就禁止了它的再版，并为夺回以原始版本出版该书的权利打了长达十年的官司。柏林出版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我的手稿表达了一些观点，在他们国家是对既定历史共识的冒犯。我那些懒惰的前辈史学家曾心怀感激的哀叹，大多数文件已经被销毁。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文件不仅幸存，而且数量之多令人尴尬。例如，空军元帅埃哈德·米尔西·戈林的副手的官方文件被英军缴获，总计超过6万页。德国海军总参谋部的完整战争日志得以保存，其价值远远超出单纯的海军事务。我在华盛顿花了数月时间阅读其69卷正文，有的超过900页，并从3800卷德国海军微缩胶片中筛选出了最有价值的部分。1975年本书柏林出版出版后，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又有新卷在西方解禁出版。我当时曾担心，这些新材料可能会证明我更多某些危险的假设是空穴来风。结果是，并没有。无论是最早公布的那些戈培尔日记，还是我于1992年在莫斯科档案馆首次有机会查阅的那些缺失的戈培尔日记，或是其余所有最新解禁的戈培尔日记内容，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最初的观点是错的。许多极其重要的资料仍然缺失。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外交史学家们30年来竟然从未去拜访过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的遗孀，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后来成为西德总统的父亲。如果他们去找里宾特洛甫的希特勒联络官瓦尔特·赫维尔的遗孀，也会了解到赫维尔的日记的真相。而那些对犹太人悲剧过于情绪化的历史学家们是谁呢？在我自己亲自去做这些事之前，他们甚至从未费心去打开一份随手可得的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亲手书写的电话记录，也没有阅读他与希特勒秘密会议的备忘录。哎，除了1935年和1939年的袖珍日记，我已将其复印件捐赠给了德国联邦档案馆，希姆莱的大部分日记几乎已经消失不见，一部分被作为战利品带到莫斯科，其中1941-42年的大部分缺失部分直到最近才被追回，另一部分则被转移到以色列特拉维夫。